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87集，不忍一。定京城几十年难得一遇的暴风雪，在第二日的清晨戛然而止，厚厚的积雪踩上去能没入膝盖，这样的寒冷天气，便是那些最勤快的商贩也宁愿窝在屋中温暖的炕头，而不愿冒着冷风出摊。倒是打更的小老儿错过了时辰，带着锣匆匆忙忙地起身，日头还未升起，天光也未大亮，他紧了紧身上的破夹袄，深一脚浅一脚地在雪地中走着，不紧不慢中倒是路过了玉清王府的大门。玉清王府的大门微微敞开着一条缝，门口的喜字只剩下了一半。打更老儿瞅着连个护卫都没有，心中泛起了嘀咕。玉清王府的人都极为凶神恶煞，要知道打更老儿没少被门口的护卫呵斥，今日却是没瞧见，一时间有些奇怪。待看到那半个残留的喜字时，忽而又恍然大悟，昨儿个是玉清王府迎王妃的日子，想来这些护卫下人们也得了酒菜同乐，喝得酩酊大醉，这才见不到人吧。想到那嫁入王府中前途未卜的姑娘，大根老儿摇了摇头，就要从玉清王府门前走过，恰逢一丝冷风吹过，将那沉重的大门吱呀一声，黑缝显得更大了些。大更老儿忍不住就是一愣，门吱吱呀呀的微微晃动，不知为何，大更老儿心中突然涌出了一股奇怪的感觉。他也不知道这种感觉从何而来，便是直挺挺地站在门口站了半晌，直到陆陆续续有出摊的小贩瞧见他，打了个招呼道： 李老四，你站门口干啥呢？ 大根老儿心中猛地一跳，突然明白过来，那种奇怪的感觉是怎么回事了。这青天白日的，就算昨日闹腾得再怎么凶猛，怎么这府中竟是一点声响也没有呢？就算人都醉倒了，睡着了，总还有狗吧，养着的鸟雀吧。可是什么都没有，死气沉沉的，仿佛一座坟墓。他的手有些颤抖，忍不住上前两步，方一走到那漆黑的门缝口，一股浓重的腥味扑面而来，几乎将他熏了个趔趄。大更老儿推了推门，那王府的门却是推不开，低头一看，只见漆黑的门缝之中此刻正卡着一块方方的冰雪，大约是昨夜里的风雪积成了块，刚好卡在门口了。大根老儿瞪大眼睛，噔噔噔地退后两步，突然惨叫一声，惹得街边两道的人都往他这边看来。借着这一缕晨光，那块晶莹剔透的冰雪便显得分外清晰，浓重的血水凝成厚实的血块，从门缝里蜿蜒出一道冰河，却在即将冲出府门之时戛然而止，仿佛被追杀到末路的人挣扎着想要求生，却被这一门之隔斩断生路，仿佛流动的鲜血。定京城玉清王府在迎娶王妃当日被人灭了满门，府中上上下下奴仆姬妾猫狗鸡鸭一个不留，下手之人仿佛对玉清王府怀着血海深仇，竟是屠杀得干干净净，手段干净利落，皆是一刀毙命，屋中金银财宝一个不少，显然不是求财。想来玉清王此人行事凶残狠毒，恶行累累，结识了不少仇家，谁知道下手之人是谁呢？不过这下手之人胆子也忒大，和玉清王府对上，就是和名气的天家人对上。谁都知道文惠帝对玉清王这个手足最为看重，玉清王这么多年能在京城中有恃无恐，就连皇子也要忌惮他三分，也无非就是仗着身后有文惠帝撑腰。然而这一回出乎所有人的意料， 文惠帝竟然未曾下什么殊死逮捕凶手的命令，连悬赏也没有，只是吩咐官差好好查探此事，将此事交给了定京城的京兆尹。定京的京兆尹处理事情还成，可查案嘛，那就是马马虎虎。文惠帝这个举动显然是不想在豫亲王府灭门惨案之上浪费太多心神。有聪明的人便看出了一点门道，想必在这之前豫亲王就做了什么令文惠帝生气的事儿，否则文惠帝何以表现得如此凉薄。说不定文惠帝自个儿心中还在畅快，那行凶之人替他处理了心头大患。不过猜测归猜测，流言归流言，口口相传的多了，有的偏离事实越远，有的却又恰恰无限接近事实。在豫亲王府灭门惨案中，有一人却是生还了，这人不是别人，正是昨日嫁入豫亲王府的豫亲王妃沈清。清晨打更老儿是第一个发现豫亲王府的不对劲的，当时街上还有众多行人，有胆子大点的便结伴冲进豫亲王府。至于冲进王府看到的景象，即使只是听传言之人描述，也觉得毛骨悚然。据看到的人说，豫亲王府硕大的府邸中密密麻麻的都是冰尸和血块，那些鲜血淌满了院子，而昨夜的暴风雪将它们飞快冻住，便显得整块地面都是红色的冰，尸体皆是风霜满面，硬邦邦的仿若雕塑，所到之处死气沉沉，无一人生还。而豫亲王的尸体就在他的寝屋之内，胸口有刀伤透胸而过，身边亦有两名侍女。沈清倒在寝屋门口，身边的金银细软洒了一地，起初人们以为他也遇害了，一动之下却将他惊醒，于是沈清变成了整个豫亲王府唯一生还的人。对于沈清来说，这或许是一件好事，却又好像比死了还要糟糕。整个豫亲王府灭门，为何独独留了沈清一人？若说是因为沈清无辜，与王府没有关系，可下手之人连奴仆姬妾都没有放过，显然不是心慈手软。况且沈清晕倒在旁边，撒着一路的金银首饰，倒像是要逃跑似的。最重要的是豫亲王府身上除了当胸而过的刀伤之外，脖颈间还有女人的簪子刺伤的痕迹，而刚刚嫁入亲王府的沈清则最令人怀疑。诸多疑点让沈清顿时成了众矢之的，即便他有九张嘴也说不清。没办法，谁让整个豫亲王府的人都死了，而他却还活着呢？金兆颖的人自然是要抓沈清回去审问的，无论沈清与此事究竟有没有关系，活着的他便成了唯一的证人。要想找些线索，哪怕是做做样子给天下人看，沈清也断然不可能轻易脱身。沈家得到这个消息的时候，官差已经到了豫亲王府抓人。沈婉云得知此事后，当时就晕了过去，倒是沈贵和沈源急急忙忙地收拾了行程，就要往外头走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